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17号在平安北道太川郡银新合作农场举行了庆祝集会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太川郡的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参加。 会上，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，金正日同志在领导革命的整个期间采取措施，把主体的领导原则、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切实体现在党的工作和活动中，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大大增强了党的领导职能和作用。